行走江湖靠的是十八般武艺，样样通，有人脉遇事才有人帮。 车辆出险不需要人脉，照样有人帮。人帮直销车险，爱车全程托付，免费代办定损、理赔、维修，让你一享尽快生活。 4001234567。 晚上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路况。目前东二环东四十条桥南北双方向有事故，受其影响，后车排队到东便门桥。东六环六合桥北向南方向有事故，后车排队到同里桥。圆明园西路肖家河桥以南南向北方向后车有拥堵排队现象。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出行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关乎天文，以查时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上新了故宫是一档聚焦故宫博物院的文化创新类真人秀节目，邀请影视演员邓伦、周一围担任故宫文创新品开发员，通过对故宫零距离的探秘和解读，打破了大家对故宫的刻板印象。节目一经开播就引发了观众的热议和讨论。上新了故宫录制背后有哪些有意思的故事？录制却没有播出的内容里有什么宝贵的遗珠？偌大的宫殿里究竟有多少神秘的往事等待我们去解开谜底？今天的打开文化之门，让我们一起走进上新了故宫。 嗨，故宫，把故事讲出来，连接爱澎湃成心海。哦，有我在，让梦想亮起来，闪耀精彩光芒，续写直到未来。 北京时间19点07分，您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今天的节目，我们要走进故宫，跟您聊聊正在热播的上新了故宫。节目邀请到的嘉宾，有些听众可能非常的熟悉，这就是北京社会科学院满学所的杨元博士后，同时呢，他也是上新了故宫的历史顾问，欢迎杨元。 哎，大家好，我是杨元。 刚才我们听众还有问杨元多大岁数的、这个原粉要留下啊，今天也非常的辛苦。咱们来聊聊这个上新了故宫，很多听众可能看了这个节目啊、有的朋友觉得特别棒，有的觉得好像、哎呀，我觉得趣味性差一些啊，大家可能褒贬不一、但是很多朋友关注了他。那节目的上半时段给大家准备了这样一个互动题目，上新了故宫第一集讲的是乾隆的秘密花园，讲的是宁寿宫花园，这是乾隆为自己的晚年修建的所谓的干休所。请问乾隆皇帝在这里住了究竟有多长时间呢？乾隆花园，乾隆皇帝在这里住了多长时间呢？有三个选项 ：A. 3年 ，B. 3个月 ，C. 不到1个月 ，D. 1天都没有住过。把您认为的正确的选项发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参与我们的互动。咱们首先问问杨元啊、就是上新了故宫的历史顾问 啊、 那你主要负责这个节目的哪些具体的工作？ 节目稿出来之后，我要啊，这是后续的工作。首先要开策划会，要谈，比如说要拍故宫的什么地方， 提供一些历史故事的素材，比如说提到一些人物，他有什么生平故事啊，他有哪些性格特点，比如说我们这个确实拍乾隆拍的比较多啊，因为他确实有实锤的史料故事非常多，有实锤的档案非常多，因为乾隆从乾隆开始档案就越来越这个档案制度越来越严密，那这是先期的策划以及提供历史故事。然后呢他们出来稿之后，节目稿有真人秀，就是真人秀期间的稿子，要看他们这些词儿合理不合理， 嗯， 是不是符合历史情境， 嗯， 然后呢这个还有小剧场这个情景还原的这个脚本要给我看看这些词儿合理不合理，他们说的这个思路思维是不是古人思维，是不是那个人，比如还咱们继续说到乾隆，是不是他这个性格里在他那个时候他符合他干的那些事儿， 符不符合他的人设， 对， 他所在的历史空间， 对对对，你就有时候确实是编剧跟历史他不是，他是做编剧的，他编不出这个他想的经常是影视剧的那个套路， 嗯， 那么就是大家 杨元老师得把把关， 就要反复讨论，你就比如说上周播的那个就是这个乾隆的母亲重庆太后在年轻的时候给贝勒府做使女的时候，那么这个雍正跟雍正之间他怎么伺候雍正然后得到上位， 嗯， 那么雍正应该说什么样的话，就是我后来这段话我们讨论来讨论去，最后是我写的，然后他们在我写的基础上再改，然后等到拍摄之前跟演员再交流，因为戏剧嘛他要有跟这个观众之间的一个交流互动的这么一个感觉，那么我写的呢太平， 嗯， 是符合历史了，但是太平 人物的特色没有出来， 人物的特色也出了，但是没有交流， 哦， 然后呢包括跟周一伟老师跟袁姗姗老师我们包括制片人总导演毛家，我们四个人一起讨论怎么能把这个又符合历史又符合这个人设又符合这个戏剧规律的东西讨论出来， 还得好看 ，所以就是你像那个，比如那里头说雍正说我给你赏你更大的体面，这个他这个画的是有档案原型的， 雍正就这么写的， 不是这么写的 啊， 他给这个当时的大将军叫岳钟琪写的自己挣来的方啊，不是年羹尧的哥哥年细尧写的那个叫自己挣来的方式真体面。你看，就类似的话，对吧？ 这就是这样一个汉子，就是、 对他说话的方式是什么样？那我要再把这个把个关，然后完事儿呢？拍摄的时候我要盯现场的礼仪，然后再之后还要盯那个成片之后剪出来之后毛剪之后我要看有什么问题。 嗯， 比如说他们配音上的，自己编剧或者导演觉得哪个好连接上。他在原来稿子之外的，那我要再看一遍合不合合乎历史，比如说我们配合是有失误的时候，那么出现这问题，所以现在成片之前周五播吧，周一或者周二我要再看一遍，然后可能需要再让演员再剪一遍， 哦，所以杨元博士特别的辛苦啊，我有他 朋友通在一线的真是一线的， 我有他朋友圈，他有时候发啊，又是一个大业呀，就是从今天晚上5-6点拍，一直拍到明天这时候啊， 对对对， 所以非常的辛苦。 嗯、 其实呢，我们也找到了一段新闻发布会的录音，大家也听听啊，这里面有主办方的一些声音，同时也有两位这个知名的影视明星，他们对于这个节目自己参与之后的一个感受，我们来听一下。 在上新了故宫新闻发布会上，北京电视台卫视节目中心主任马红和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先生分别对这档节目的意义进行了阐述。 一个上新的意思就是内容有上新，就是很多大家不了解的知识这次要呈现出来，另外一个上新呢是真的要上新的故宫文创产品，能够走进老百姓。 我觉得更期待是他动员了在校的这些同学们，这个广泛的社会各界参与故宫的文化创意。 而作为节目当中新品开发官的两位演员邓伦和周一围也说起了自己走进这座古老宫殿的感受。 特别想有一个什么机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途径能去通过我 甚至通过更多的年轻人去推动一个传统文化，去传承一个中国文化。 因为我们想要让文物活过来，所以我们有一个好的方法，就是让我们的文物变成文创，文创变成产品，产品可以带动想要了解故宫但是又不能身临其境的人，通过这个产品看到它背后的故宫文化的影响。我想这就是我们作为新品开发官的意义，开发员的意义。我见到了传说中的金川，看到了我从来没有看到过的那些建筑方面的、字画方面工艺、宫殿的设置设计、雕梁以及那种各种穹顶。我们可能丢失了一些从前人去形容某一种景色、某一种情感、某一种感觉的这样的能力。我走进故宫，我希望可以通过我自己的深入，能够把我们传统文化当中曾经在这个民族里几千年积累下来的文化文明，能够一点一点的通过我们这个活的文物，把它慢慢的去一点一点的去找寻。 这是我们听到这个故宫博物院的院长单霁翔先生，还有两位主创啊参与的这个影视演员，他们自己的一些感受。那大家看了，一共播出了现在有四集啊，每一集大家可能都有看过啊，有的朋友是看过的，而且我看的时候是开着弹幕看的 啊。 咱们可以往回推啊，咱们从昨天播的这集开始 啊， 这集呢说的是选秀的事儿啊，这和清宫戏就有联系，很多朋友可能更关注一些。我开弹幕看的时候，因为周一围他是要演好几个角色， 对， 他昨天在那里头演了雍正，还演了乾隆， 对。 那么在演雍正的时候，和袁姗姗啊，两个这夫妻二人之间， 就是在那个已经成为皇帝的雍正，不是背了， 对，就成为皇帝的雍正。这个时候，这个他的妻子送皇上走的时候，他就行了一个礼，这个礼呢是就身体微微前屈，把双手放在了大腿上， 是微微前屈的。不应该微微前屈， 那应该是、 就是、应该是下蹲，把双手放在大腿上下蹲。 那头呢？ 半蹲，没有头的 动作，就没有头，你就是直的。 对，直的 啊。那我们看的可能是演员稍微有点低头， 对， 所以感觉是有点微微前屈。 其实就是 上身应该是直的， 上身是直的。 嗯， 但是你这个东西是我教的这个，但是啊、这个素礼是我教的、这叫素礼， 这叫素礼， 就是按过去的老话叫墩儿安， 叫墩儿安，这就叫墩儿安， 这就是墩儿安， 就是上身是保持正直的， 对对对， 然后蹲一下，双手是放在大腿 上 的 啊、 就是这一般是在什么时候使用呢？ 这是最常见的素礼。你为什么你像、 为什么叫素礼啊？ 它就是有那个肃穆的意思 哦 啊，这个、这个礼啊，我跟你说这是最常见的，而且呢可小可大。你比如说小，咱们平常第二次就是宫里头啊，皇宫里头第二次见面的时候请个墩儿安就可以了，第一次见面见皇上那要跪 哦 啊，这个第二次呢请个墩儿安就行了。 第二次见 比如说、那天为什么我说、这个那天在这个那个场景，就是雍正到熹妃的这个宫里头，他走的时候请跪安。你想想为什么？他是一个什么场景？他是你看进入那个暖阁的时候，是皇帝走在前面，熹妃跟在后边。但是那是熹妃的宫。因为皇帝要到某个宫之前，会有太监打前站，说这个谁皇上要来。皇上要来，那你就得出宫跪接跪迎，那你跪过了 哦。 然后呢，所以他要把皇帝迎到自己的宫内，然后呢走的时候，这就算第二次行礼 哦。 第二次行礼的时候，你墩儿安就可以了， 就墩儿安就可以了啊。那很多听众可能想起来，哎，我怎么看清宫剧，他是在自己的腰的左侧，然后蹲一下，这叫什么呀？ 那叫万福礼。 这是 汉礼， 这是汉族的。 对，汉族礼，包括还有一些，你看咱们这个清宫剧里的行礼很混乱啊。这个还有这个把手抬起来的， 那个是 跟招财猫似的 啊。对对对， 那摇手绢就更不讲究了， 就更离谱了，是吧？ 就他就不知道为什么要抬这个手 哦？ 为什么呢？就是你看这个清代 女性行礼有跪礼，但是没有这个叩头磕头礼。 嗯， 就是你比如说刚才咱们说这个素礼可大可小，那咱们说最第二次行礼的时候就可以行素礼了，简单一点。那还有什么呢？最大的礼咱们男性叫三跪九叩，对吧？那就是跪三次，每次磕九个头，这叫三跪九叩。那么女性是什么？叫六素三跪三叩礼。这是一套啊。 嗯， 先来一个嘟安，然后下跪，然后抬手要点一下脑袋，脑袋上的头饰或者说垫子，这叫一叩，不磕头。 嗯， 然后再有一个嘟安，这就是两个素礼中间一跪一叩，然后三遍，这叫六素三跪。 他为什么要点一下自己的垫子？ 意思是我磕了头了。 哦， 所以你看，那北京人也经常有说，拿手点三下，我磕了仨头，谢谢您给我倒茶。 哦， 对吧？ 对， 这个的，就所以很多电视剧里都不知道这个抬手是要干什么。 对，那摇手帕就 他代表的是叩头。 哦， 但是现在具体的不是特别能考证最清楚的是什么呢？是手心朝里，叩一下头，还是手心朝外拿拳头这块再、 哦、就是这个方向 对 并不可考了。 对对对、 哦、 这个没有考证出来呢。 嗯，那我们节目的上半时段给大家准备了一道互动题目啊，在上新了故宫第一集当中说的是乾隆花园，那么乾隆皇帝在这个地方住了多长时间呢？ A 3年， B 3个月， C 不到一个月， D 1天都没有住过。我们很多听众参与了互动啊，依依还有刘海平还有兰兰啊还有橙子，那您可以猜一猜，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其实很多朋友对选秀这个环节觉得非常有意思啊。我们来回顾一下昨天，我们再回顾一下上周五播出的这个御花园选秀的这个段落。这里面两个男生当然就是啊，一个男生是邓伦， 对， 还有一个女生就是袁姗姗。 伦大妞选秀记嘛。 对，大家听一段啊，他们两个人在问工作人员选秀的细节。 徐老师。 邓伦，姗姗，早。 你好，早。 你们这是怎么想着今天到御花园来转来的？ 听说皇上当时在选秀的时候都是在御花园，所以他为什么会放在这个地方来选秀啊？ 那你猜猜呗。 我想过啊，如果你要说地儿大的话吧，比如说像太和殿广场啊，就是算是一种政要的事情，那后宫的事情呢，可能就放在这个 啊，对，因为它离植物门也很近，然后前面又是坤宁宫，然后离皇上住的乾宁宫也很近，而且它地方也很大，因为也有档案记载，真的有时候秀女真能达到上千人，所以它确实就是一个比较合适的地方。 哦，那选秀有什么规则呀？ 他们肯定是有规则，比如说选择了在这儿，然后就把他们分波带过来，然后分别被带到皇帝面前。 他们会不会有才艺展示啊？ 不会，不让说话。 不让说话，什么都不让干， 就是问问才说。 也不会问，就是他的制度规定也没有询问这一节。 那是怎么判定是定了还是没定呢？ 比如说您被选中了，然后就记名，从此以后你就是记名秀女。 那皇上怎么会知道他们的名字呢？ 这个记录秀女这个信息的牌子叫绿头签。 绿头签， 对，我今天带过来一只仿制品。 我以为是真的呢。哇，跟我那个时候拍戏的很像。哎、 哦、绿头签， 这绿头签上面写着郑白旗文海左领下闲散人浮生之女大妞。 大妞 这是 年14无声 生疮 生疮气味。 这是什么？ 就是说他身体很健康的意思，照着医师馆存的一个仿制的，其实他还是应该有满龄的。 他们一般是什么多大的时候开始？ 十三岁 就开始选秀了。 13到17岁， 啊、哦，都可以，这4年间。 那这个是上来是秀女拿着吗？还是 他不拿，就是会有负责这个， 就是递给那边， 对、 哦， 给到皇上。 对对对，然后选中的就是所谓留牌子。 留牌子。哦，那他们是比如说在这儿记了名，那回去以后是记名。 记名秀女回去等着下次再选。 哦，还会再选。 对。 哦，好几次。 选两次，就选两次。然后第二次选的话，如果没选上，就可以回去嫁人；如果选上了，那就进宫了。 进宫了。嗯。那选上了，就是一家子的话都沾光 了。其实也不一定，不大受宠的，真的就老死宫中吧。其实有一些妃嫔还是挺可怜的。 问了许多细节，也是大家特别关心的，比如说为什么在御花园这个地儿选秀，过去选秀的规模有多大？ 小的我见过几十，一百多。 一百多，您在哪儿见的？ 档案上 啊，就记录。 档案记录上，就是我见过最少。因为现在咱们那个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那个选秀排单并不开放，只有散落的一些漏网之鱼。 哦。 那么我看到，比如说慈禧的时期，慈禧给光绪选秀的时候，或者两宫皇太后给同治选秀的时候，有复试的时候，有一百多个、几十人的，那么就。我就单选一次， 那已经是复试了哈。 也有就是初试的，比如说残病秀女，我要再看一遍。 这什么意思？ 我没看过。这当初就比如说二月份的时候，我农历二月的时候选秀，她没能参加。第一有上报她残疾，第二呢是她有那会儿得病出不来。 哦， 那么所以呢就得 我再 单看一遍。 你病好了。 就你病好了，但是残疾的也跟这一 不是残疾的这个也不能说，你因为残疾我可以不参加选秀吧？ 不是要上报。 哦，上报。 要上报，可选可不选。像乾隆认为你要上报了之后，我觉得那就不选了。我看乾隆六十年的选秀排单里头，就是有和珅和这个和珅和福长安奏报皇帝说这个什么有多少多少名是残疾秀女，乾隆说那就。军料牌子就是随父母这个聘嫁，自由聘嫁。那么到慈禧慈安的时候呢，两宫皇太后给这个同治选后妃的时候，那不行，那咱们得细致。你看这个男性女性它有区别， 女性就更加的细致， 更细致。而且呢，乾隆那个时候呢，不是给自己选，乾隆六十年85了，他是给皇子皇孙选。 哦， 对吧？然后到这个谁呢？两宫皇太后的时候呢，两个太后给这个儿子选，谁能占谁上风，谁一定有勾心斗角的事儿。 就两个婆婆选媳妇儿。 对，这个你看，这个不同的人物选，他是有不同的心态的。 对，而且她是女性，她可能站着那个角度去考虑问题。 对，而且呢，她让这个秀女反复验看的时间特别长，有的秀女长达四年时间被记名。 就是每次都是记名秀女选上了一次就记上名了， 对对对，然后最后呢，撂牌子， 这不耽误人家好青春吗？ 而且呢，我见过什么呢？就是有这个档案记载，就是说这个今天刚刚这些人撂牌子了，回家了，然后赶紧遗旨，太后遗旨发到他们家，说你们家这姑娘半年之内先不要嫁，我们太后说了。再看一遍 预备着。 对对对对，但是我看过最少的是几十的慈禧时期的，最多的我看过就是乾隆六十年的那一次，每天是2000多秀女。 两千多秀女， 而且是一个小时看完。 哦，这具体怎么看呢？我们下半时段 好 继续看啊，一会儿打开文化之门继续。 指数打折啦！ 同样的指数，现在选天弘指数基金，价格更低，买的更多， 还可定期定投，攒到牛市。 好时机，早把握！天弘指数基金各大平台有售， 详询95046。投资需谨慎。周末开车出去玩吧？ 行，但我先得去邮储银行办 DO 卡，有了 DO 卡免费装 ETC， 还送200元通行费，加油减50，8块钱就洗车。罗森便利店买零食还有5折优惠。 停，咱们现在就去办。 要装修，您买好材料，美潮的产品特畅销，华彩漆，中国创造中国漆，情系国人中国风，夸墙你赞墙固，强强联合把这墙面基础做得牢又牢，一刮平 一刮就平的好腻子，防水度，除味防水有特效，粘瓷宝，粘贴瓷砖不脱落，保证牢固，质量好，讲信誉，重环保，神州处处夸美潮。 美潮 ，Meco。我们一直在探索声音世界，从传统出发，向未来迈进，只为让更多人听见中国。12月9日，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正式成立，打造有声新格局，创造声音新经典。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可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可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 文化是见字如面的惊喜，是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的怀旧，是九门内外儿时的记忆，是生活的诗与远方。打开文化之门，解读历史行囊，聆听身边故事。周一到周日，每晚7点到8点，与您相约。 北京时间19点31分，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今天我们的节目要和大家说说正在热播的文化真人秀节目《上新了故宫》。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社会科学院满学所的杨元博士，他同时也是《上新了故宫》的历史顾问，欢迎杨元。 哎，大家好，我是杨元。 节目的上半时段有一个互动题目，在《上新了故宫》的第一集，我们说的是乾隆的秘密花园，这是宁寿宫花园，这是乾隆为自己的晚年修建的一个盖修所。请问乾隆皇帝在这里住了多长时间呢？3年3个月，不到一个月，还是一天都没有住呢？我们的听众大多数都答对了，正确答案就是 D， 就是一天都没住过。 对，一天都没住过， 就是他是退而不休，是吧？ 他是反悔了。 反悔了。 对，因为他是这样，他是在这个乾隆30几年的，就是60多岁的时候开始修建这个宁寿宫，就为自己这个退位之后的生活，那很有自信的一个人嘛，他觉得自己就能活到85，对吧？起码 实际上活了89，是吧？ 对，实际上活了89，他是非常有自信的一个人，特别自恋的那么一个人。就是他觉得60多，我要给我85岁以后的生活有一个着落，修一个我特别满意的这么一个地方。而且呢，你看他对应的啊，他说这个修这个养性殿，对应的是谁呢？对应的是我勤政时候的养心殿。那养性是什么呢？养性是区别于养心的，养心要有这个实际的这个勤奋。养性呢，我要在这个实际勤奋之上，又有一个内圣外王的这么一种境界的提升。那你看它有区别吧？但是到了他85岁，乾隆60年的时候，那这大话也说了，地方也盖好了， 就是啊。 那怎么办呢？又不想退了。那怎么办呢？他说在训政15年。待我100岁之后再归，让新皇归政。但是他这个是挺自信，觉得自己100以后还能住在这儿。但是，3年之后，其实是，他是这个嘉庆4年，这个正月去世的。那么等于其实就3年多一点。88岁。 对。 然后他就驾崩了。 这个反正是一天都没住啊。 对，训政了还三年。 嗯，就是还是放不下自己的权利啊。 对， 这是节目的上半时段给大家出的一道题。那节目的下半时段，还给大家出一个关于这个故宫的题啊。我们在上新了故宫第三集中提到了一个学霸皇帝，这就是康熙皇帝。嗯、那么在康熙皇帝在位期间啊，紫禁城里修了一座鹿房。 对对， 露水的露啊、嗯、我们问这个露房是做什么用的？ A 洗澡的浴室， B 取热水的水房， C 做实验的实验室， D 祭祀场所。把您认为的正确的选项发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与我们互动，露房究竟指的是什么呢？我们节目的上半时段说到了这个选秀的事儿、 嗯， 这也是上周五啊节目所播出的内容，很多朋友觉得挺感兴趣的。刚才杨元博士说，有时候选秀规模特别大， 对 啊，2000个宫女， 2000多秀女 啊，秀女 啊， 对，宫女是在服务提供服务的，那叫宫女， 宫女是等于是选家庭服务员的 啊、 哦、 啊，选秀女就是给皇上选媳妇儿、 嗯， 那么2000多一天看完。 嗯， 而且要在一个小时之内， 这不是要求一个小时，他一个小时他就看完了， 就半个时辰就看完了。 对，因为我看了这，比如乾隆60年这份选秀排单，经常是辰时二刻或者辰时三刻，到下一个，四时四处辰正三刻，辰正二刻，到了御花园降雪轩，然后呢？到四初二刻，四初三刻，人就重花宫去了， 不到一个小时， 摆架就重花宫去了，这不是一个小时吗？ 哦、 差不多就这意思。 那皇上这一个小时坐在那儿看两千多 ， 这怎么个看法啊？什么队形，什么节奏？ 基本就是五六个人一排，乾隆规定是六个人一排， 哦、 然后往那儿一站，一抬头看一眼，换一波。他一抬头看一眼， 感情这花枝招展的，就其实就跟皇上看不到三秒， 花枝招展不了 啊，不行啊， 不是不行，你想啊，他是这样，他头一天呀、啊，晚上这些秀女就坐着骡车到了神武门外， 嗯， 等着开神武门， 哦，头一天晚上就去了， 头一天晚上那妆不早花了。 那就是、 对吧？而且你想 之前补一补， 你想你开始的时候还好，你是有骡子车， 嗯， 骡子车有。叫围子、 嗯、 车围子，你呢还能保个暖、 嗯、 还有手炉什么的，反正还行。 嗯， 夜里两三点钟开神武门。 哦，那个点就开了。 对，那个点开神武门、 嗯、 然后有礼部官员把他们引到神武门内。 嗯， 那您可就是下车了、 嗯、 不行、 嗯、 不行，然后再由这个再叫顺贞门，顺贞门就是内宫了，内宫就由太监再把他们引进御花园、 嗯、 那哪有2000多人待的屋子呀， 这都得在户外， 就是户外先赏一顿茶饭，可能有奶茶呀或者粥一类的东西，当然了这些东西因为节俭的道光皇帝在道光朝撤销了啊， 就是又饥又寒， 二月正就是这个农历二月， 一般选秀是在二月份， 对，正月中旬到二月中旬左右 哦， 你这个夜里两三点三四点最冷的时候，我觉得穿什么都暖和不了， 都透了哈， 对吧？然后你还花枝招展，早打蔫了， 冻得都后槽牙都抖了。 对对，你看那个什么，这个王凯运有一个这个《香绮楼全书》里头说，这个有一个抗命的咸丰朝抗命的秀女叫执慈女童，说她在这个早上，就是皇帝来之前，她就觉得大家已经冻得都不行了，哀声一片了。 嗯， 然后屡次想走，然后这个太监主管的这太监还不让她走，她就开始骂。我觉得这是什么呢？不是她有什么这个反抗精神， 嗯， 是已经就在里头憋疯了。 哦、 精神上已经有一种这个忍不下去了， 强烈的刺激。 对对对，因为你想多冷啊， 嗯， 而且就一直站在那儿。 对，因为选秀的历史比较长啊， 嗯、 就出了很多奇葩的事儿。 嗯， 咱们往下捋一捋，比如说到了慈禧啊， 嗯、 两宫皇太后选这个选秀的时候， 嗯， 哎，他们就干了一件比较奇葩的事儿、 对，他们办了一个叫病残专场。 就是两宫皇太后是吧？ 对对对，就是刚才我不是说了吗？心态不一样， 嗯， 嗯， 心态不一样，给这个儿子选的时候，给皇帝选的时候，一个都不能放过。有80名这个残疾秀女，你要搁乾隆，咱们两个对比着看，乾隆的时候，和珅跟福长安上奏说有多少多少名残疾秀女，乾隆说就不看了，那就让他们父母自由聘嫁。到慈禧慈安的时候不行，嗯，得看看，啊，这到底是怎么个残疾法？你长得漂亮不漂亮？其实搁咱们现在觉得就你给皇上选，就没有必要。但是呢，病愈的我能理解，因为这个生病嘛，对不对？你等于请病假，你回来咱们再看，再参加工作，这都没问题。残疾秀女我就不是太理解这事儿。我觉得她可能就是两宫皇太后啊一起有较劲的这个思维， 嗯， 就是说一个我都不错过，我对我这儿子负责，我对我这嫡子更负责，所以呢，俩人哎。那肯定是你看谁选谁的，谁看中的人当皇后，谁看中的人当妃子，那是不一样的。 是啊， 对吧？他其实是两宫皇太后私下的一种较劲 博弈啊， 博弈，然后造成了很多。你说残疾秀女入宫，那你说那个这个有这个什么什么四肢受伤的，或者说这个有残疾的，包括有呆这个残这个智力上有残疾的。在进宫那不多受罪呀、啊、 是这个各中的这个感觉大家 其实就是政治上的人物的一种博弈，然后造成的老百姓的一种。 嗯，这个片子里也说到了，这选秀的年龄是13到17岁， 嗯，这是虚岁、 虚岁， 对， 其实可能12周岁 到16周岁 就进宫选秀了啊！如果当上妃嫔啊，继续晋升还好，有的可能终其一生也没有见到皇上啊， 嗯、 老死宫中，其实命运是非常非常悲惨的。 对， 好，选秀的事儿咱们就说到这儿、 啊，说到这儿啊。 接下来我们说点这个学霸的事儿、 哦、 啊，很多朋友对这一集也特别感兴趣啊。康熙皇帝，我们听一小段录音，如果这个听不完的话，就节省一点时间哈。那我们在节目中啊，就是看到了这个学霸皇帝，康熙皇帝， 对， 他曾经这个爱好特别的广泛、啊， 特别广泛， 嗯， 你比如说他喜欢数学， 嗯， 喜欢天文学，喜欢西洋武器、物理，等于是，然后还有几何，还有地理。还有医学，涉猎极其广泛。 他曾经还解剖了一只熊，一只冬眠的熊。 对对对，他解、这是他自己有一本书叫《几侠格物编》。 嗯， 这是他在科技方面发表的一个论文集，就是有山川地理，有这个医学，有动物等等。他为什么要解剖熊呢？这其实是他对医学的一个兴趣。因为我们看片子里头有这个他这个要翻译的这个叫钦定格体全书，就是西洋一个这个解剖学的著作，他觉得对这个人体血管啊这经络啊等等有所了解，这是他的兴趣。那么他解剖冬眠的熊就比这个要更深一层次，因为什么呢？他是不仅仅学习西方的医疗体这个医学，他也学习中医， 嗯， 他就是在中医里头一些不明白的东西要在西医里进行印证。那么中医里头有实就是气的这么一种说法，因为这我就不懂了，我是看他的这个几侠格物编里头说的，就是说他解剖冬眠熊的时候，中医理论认为这冬眠的熊它是靠气来支撑生命的， 嗯，虽然不吃不喝啊， 他不信，他认为就是一定肚子里是有食物的 啊，就是可以够他一冬的食物 、哦、一冬的能量，但是他其实那时候是不懂这个体能消耗的这码事儿的， 嗯， 那么他就认为他觉得这个中医这可能是有问题的，所以他在有一次狩猎的时候碰到一只冬眠的熊就解剖了，发现里头真的胃里头是空空如也的，那么他就印证了中医里这所谓气的这个学说， 嗯， 而且呢还进一步他在这个几侠格物编里的阐释了这个道家修炼的所谓这个炼气的这种原理在哪儿，以及这个道家辟谷的这个原理在哪儿，不吃不喝你靠怎么气的这个运行来维持自己的生命啊，而且反而让身体更好，所以他的是两种学科的 对比较研究， 对照啊， 那比较研究这个很难了，这需要你两方面都有很深的认识。 嗯嗯，我开着弹幕看的啊，然后很多网友就是说，嗯、这个熊冬眠了、嗯，给人解剖了。嗯，这不用打麻药吗？ 是是是， 会不会醒过来？ 对对对啊，那就不知道了。反正他在他自己的这几下勾边，他自己写的论文嘛，等于是。 哦、 啊，他写的就是他 有实验的结果的哈。 对对，他要写出来的。 哦 啊， 那当时哈，就是乾隆生活的时间是十七世纪。 对， 十七世纪 啊，不是他是十八世纪。 十八世纪，十八世纪的时候，一七几几年啊？ 嗯， 那个时候乾隆，那个时候这个康熙可以说对西方的科学，个人来说非常非常的感兴趣。 啊、你说是康熙是吧？ 对对对， 康熙是十七到十八世纪之间， 嗯 啊， 他对西方的一些科学非常非常的感兴趣了， 对 啊，本身特别喜欢，但是他并没有把这种西方的学术的东西推向社会， 嗯、 只是觉得这个东西。哎呀挺好玩的，我自己很感兴趣、 嗯、 然后在某些场合我说的也很有道理， 对、 嗯、仅此而已是吧。 这是他其实他对西方的西洋学西学啊他的这个喜爱以及他的渊博，他是有两方面原因的，有很多研究已经说过，比如第一方面自己爱好啊，就喜欢玩这个，那咱们这拦不住是吧，那不能拦皇上高兴 对， 这是头一个。 嗯， 第二个我觉得更有道理的在哪儿呢，第二点就是什么呢，就是他以这种西洋学西洋科技来平衡满汉之间的文化。 嗯， 就比如说他经常以西洋科技捉弄汉臣，为什么， 就我是他想找自信， 他是一个少数民族入关，然后呢他这个他在文化上是缺乏自信的， 对，还是有民族的那种自卑感，文化上的自卑感， 对，文化上自卑感，然后他在特别喜欢用这种西洋的这个科技，准确有效实用，然后呢虽然我很崇拜他很崇拜这个汉文化， 嗯， 但是呢我有比你更有效的东西，我在你面前展示了我的渊博，代表我们满洲人是有这样的文化的， 嗯， 我是能在你面前立得住的， 这个方面我是比你强的， 对， 嗯， 所以他特别喜欢在汉臣面前炫耀这种西洋科技，而不是在满洲大臣面前， 嗯， 所以你看这，而且经常拿这个西洋科技的东西去捉弄汉臣，这个你就可以看出，它是一种 心理上的一种， 它是一种权力的一种手腕， 嗯， 所以他对这个更如饥似渴的去学习，因为他也知道康熙多聪明的人呢，我再学的再深的。这个四书五经儒家经典 我也学过，你们 我也比不了你们， 你们祖祖辈辈都学， 对、对对，所以他是利用了这个， 哦、所以有很多东西是很微妙的很多元的，不仅仅是他个人的兴趣使然， 你看他对这个西洋科技大多数停留在实用的基础上， 哦， 是研究数学， 嗯， 研究这个几何，那都是他兴趣爱好，但是大量的是实用性的， 就这个东西有没有用， 对，能不能用，能不能解决我的问题，这是最重要的， 哦， 你看他接触这个东西开始为什么他对这感兴趣，就是南怀仁和杨光先之间的这个叫这个历法之争， 嗯， 那就是西洋人算得准， 就是西洋钟表就是准， 不是准西洋钟表，是推算那个天文历法， 嗯，哦，哎，片子里有一个细节是说，就是 比那个 日 晷和钟表， 哎，对 对对对， 嗯， 这也是历法之争之一， 嗯， 历法嘛，它是就是推算这个等于月份牌这个意思， 嗯， 啊， 嗯， 之后他为什么呢？他又被吸引呢？南怀仁提供的红衣大炮打三番的时候真管用啊， 哦， 对吧？所以他包括这个，他得疟疾。吃了这个奎宁， 对奎宁， 这个满文叫金鸡纳， 嗯， 后来我们就管它叫金鸡纳霜嘛，这个东西管用啊，吃完就见效啊。 说当时还给这个曹雪芹的爷爷 啊， 曹寅、 那个是曹寅想求药，但是 啊，结果 把药发过去之后，他已经去世了， 哦， 包括他经常用西药给大臣看病， 嗯， 啊，这都是你看特别实用的东西， 对， 包括他喜欢喝红酒。 还吃过巧克力， 吃过巧克力都是实用角度。他为什么爱喝红酒呢？就是我看康熙四十八年的时候，这个满文朱批奏折，以及汉文朱批奏折里头，大量的这个，像这个地方督府南江，这个比如说江西啊、两广啊、这个闽浙啊这些地方要红酒，要跟他们说这些地方督府让这个他们向西洋人要这个买红酒、买葡萄酒。然后这个有一个江西巡抚叫郎廷吉，让他自己儿子星夜持诵，就这么着急。为什么那么着急？是为什么呢？其实 不是说好喝这一口。 他原来他是很自律的人， 嗯。 那么他在这个康熙四十八年的时候，废太子，非常损耗他的身体，就心脏病就犯了， 嗯， 而且经常有心悸的毛病，那么几乎就医药往效了，最后是死马当活马医， 嗯， 有这个西洋人叫罗德仙，就是传教士。比较懂西洋药理，然后呢配制胭脂红酒，喝完了之后痊愈了。 哦， 痊愈之后呢，那么他就觉得这东西哎好管用，然后又在是哪位西洋人叫什么来着，殷红旭，然后推荐说他要喝西班牙加纳利群岛的这红酒， 嗯， 然后呢他就喝这个，他就专门他是拿这玩意儿当药喝。 哦 啊， 就没觉得这是一种享受， 就跟对，他不拿这个当享受，你像那巧克力也是，他喝那热